弟兄姐妹朋友们早。 早。 我们奉主的名开始今天早上的聚会，宣召请起立。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，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，当来向他歌唱。我们来一起来唱这首诗歌。神把我们聚集在一起成为教会，让我们求神，我们在我们的祷告里面，我们诗歌上求神复兴我们，兴起我们能够合一，以及为主传福音。轻快那首诗歌我们很熟悉的， 我要见你全大人之名，一群充满赞美你之名，他们要靠我灵来往之你，你要荣耀我宝贵你，主啊心情见你教会使我们靠你坚固， 进入十二月份的时候，就很多的电台就开始播放圣诞的一些歌曲，里面讲到耶稣的降生。因为我们十二月份，虽然我们不知道确定耶稣降生的日子，但是十二月份我们在各教会普世都在庆祝神的耶稣基督的降生。我在想到这首诗歌里面说到，耶稣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希望，我们有很多的盼望，有很多的追求里面，但是真正的希望在哪里呢？耶稣现代人的希望，我不知道在 Nashville 我看不到，但是在 Clarksville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个 billboard， 这个 billboard 里面常常在 Christmas 的时候，圣诞节的时候就放出来，一个公司就把它放出来。那 billboard 写什么呢？ Keep Christ in Christmas， OK， 那圣诞节的意义呢，就是耶稣基督，因为他是唯一的盼望里面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，耶稣现代人的盼望。今天已经试过一次了哈，唱过的我们大声一点，耶稣现代人的希望，这是我们在圣诞节里面耶稣降世的一个真正的目的里面。我们再来一次哈， 耶稣现代人的希望，耶稣现代人的希望， 全人类的希望。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向神感谢，过去的一个礼拜他一直带领我们，我们也向神感谢，虽然过去的一个礼拜或许不是风平浪静，或许道路非常曲折，或许有忧伤痛苦，或许压力在我们肩膀，但是我们感谢神，因为他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向神诉说我们自己本身的需要，我们也感谢神给我们这个教会，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神，在一起把福音传出去，在一起互相的鼓励勉励，都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给我们这样的福分。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也为在路上的弟兄姊妹朋友们祷告，让他们能够平安来到我们当中，我们一起来朝见你，敬拜你，歌颂赞美你。主，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，有声或无声的，或是无法用言语能够表达出来的，主你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主你是宝贵的，你是我们自由，你接近我们，主让我们来赞美你。主，我满心感谢赞美你，这段时间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，带领我们，献上感谢，奉主的名求， 阿门。 我们来唱这首诗，耶稣你是宝贵，因为他洗净我们的罪，赦我们自由。我们来赞美他，我们来歌颂他，我们一生来侍奉他，跟随他。主啊，我爱你，我们要更爱我一生。 耶稣你是宝贝，你对他真宝贝，你有好心洗净我，你爱是我自由，我只想天天来赞美你，我只想要彰显你的名，主啊我爱你，我要更爱你，我只想一生来侍奉你，我只想要荣耀你的名，主啊我爱你，我要更爱你。耶稣你是宝贵，你对我真宝贵，你有宝血洗净我，你爱使我自由，我只想天天来赞美你。 接下来我们有姊妹会来，我们献几首的诗歌。 我们谢谢姊妹会的献诗，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。你有圣经的话，翻开到马太福音第十六章，我们要从十三节念到十九节。新约第一本书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三节一直念到十九节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完这几节的经文，我来起，请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应。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三节，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，就问门徒说，人说我人子是谁？ 他们说，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耶利米，或是先知里的一位。 耶稣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 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 耶稣对他说，西门巴约啊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肉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 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 十九节，我们同声一起来念，请。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 我们感谢神，今天差派他的仆人明立中传道，也是一位科学家，来到我们当中。明立中传道科学家，他是在夏威夷大学地球物理和行星研究所的地球物理科学家。那我们很高兴他今天来到我们当中。我想到 University of Hawaii， 我想一定跟肖正有关系的。OK， 肖正会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林传道。